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59集。薛洋这么聪明的人，哪能不知魏无羡是在故意出言扰乱？第一，让他怒而分神；第二，让他高声大骂，如此蓝忘机便可判定他的位置，从而攻击。但还是忍不住接了一句又一句。薛洋恶声恶气地道：干什么？哼，你会不知道？我要把他做成凶尸恶灵受我驱使，他不是要做高雅之事吗？那我就让他杀戮不休，永无宁日。魏无羡道：哎，你这么恨他，那你为什么要去杀长平？薛洋嗤笑道：哼，我为什么杀长平，这还用问吗？夷陵老祖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说要杀岳阳常氏全家，就一条狗都不会给他留下。薛洋一说话，就等于是在报出了自己的方位，剑刃穿体的声音不断响起。可偏偏薛洋忍伤忍痛的能力异于常人，魏无羡在共情时早已目睹过，他哪怕被一剑穿腹，也能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。魏无羡又道：你这理由倒是找得不错，可惜时间对不上，像你这种睚眦必报千倍奉还的人，下手还那么毒辣利索，真要杀人全家，怎么会推迟了好几年才完成？你到底是为什么去杀长平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薛洋道：那你倒是说说，我心里清楚什么？我清楚什么？后一句薛洋吼了起来。魏无羡道：你杀便杀了，为什么偏偏要用代表惩罚的凌迟之刑？如果你是为自己复仇，那为什么偏偏要用霜华而不用你的降灾？为什么偏偏还要挖掉长平的眼睛，让他变成和小星辰一样？薛洋声嘶力竭道：废话，通通都是废话，复仇我难道还要让他死得舒舒服服？你的确是在复仇，可你究竟是在为谁复仇？可笑，如果你真想复仇，最应该被千刀万剐凌迟的人就是你自己。嗖嗖两声，尖锐的破空声袭面而来。魏无羡纹丝不动，温宁闪身挡到他面前，截下两枚闪着阴毒黑光的刺炉钉。薛洋发出一阵夜宵般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，笑声随即戛然而止，沉寂下去。他不再理魏无羡，继续与蓝忘机在迷雾中缠斗。魏无羡心道：这小流氓生命力太顽强了，好像完全感觉不到疼痛，哪里受伤都像没事一样。只要他再说两句，蓝湛多刺他几剑，我就不信砍了他的手脚，他还能活蹦乱跳。可惜他不上当了。正在这时，迷雾中传来一阵清脆的竹竿咔咔之声。心念电转，魏无羡喝道：蓝湛，刺竹竿响的地方。蓝忘机立刻出剑，薛洋闷哼一声，片刻之后，竹竿又在数丈之外的另一个地方倏然响起。蓝忘机继续朝着声音来源之处刺去。薛洋森然道：小瞎子，你跟在我背后不怕我捏碎你吗？自从被薛洋杀害之后，阿晶始终东躲西藏，不让他找到自己。不知为什么，薛洋也没怎么管阿晶这只孤魂野鬼，似乎觉得他微不足道，不足为惧。而这时，阿晶却在迷雾之中如影随形地跟在薛洋身后，用竹竿咔咔敲打地面，暴露他的位置，给蓝忘机指引攻击的方向。薛洋身法极快，瞬息之间便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。然而阿晶生前跑起来也不慢， 化为阴魂之后更是寸步不离，如诅咒一般紧紧贴在薛洋背后，手中竹竿疯狂地敲个不停。那咔咔的声响忽远忽近，忽左忽右，忽前忽后，摆不掉甩不脱，而只要他一想起，碧晨的锋芒也随之而至。原先薛洋在迷雾之中如鱼得水，可藏匿还可偷袭，现下却不得不分出心神来对付阿晶。薛洋骂了一声，猛地向后甩手掷出一张符箓，而就是这一分神，伴随着阿晶古怪的尖叫声，碧晨刺穿了他的胸腔。虽然阿晶的阴魂已被薛洋用符箓击溃，再无竹竿敲地声暴露他的踪迹，但是这一剑已经命中了要害，薛洋再不能如原先那般神出鬼没，难以捕捉。迷雾之中传来几声卡血声，魏无羡抛出了一只空荡荡的锁灵囊，让他去抢救阿晶的魂魄。薛洋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几步，突然朝前猛扑，伸手咆哮道：“给我！”碧晨蓝光劈下，蓝忘机干脆利落地斩断了薛洋的一条手臂，鲜血狂喷，魏无羡前方有一大片朦胧的白雾都被染成了赤红色，血腥之气铺天盖地，一呼吸尽是湿润的铁锈味。可魏无羡完全顾不上这些，只是忙着全神贯注搜救和吸收阿晶被打散的阴魂。那头尽管薛洋仍没发出呼痛声，但传来了重重的膝盖落地声，他似乎失血过多，终于走不动，跪倒在地了。蓝忘机再招碧晨，下一剑就会直接将薛洋头颅斩落。谁知正在此时，白雾中却突然冒起冲天的蓝色火焰，传送符的咒火。魏无羡心知大事不好，顾不得雾中凶险，便冲了过去。这一冲之下险些滑倒，血腥气最浓重之处的地上满是湿漉漉的鲜血，都是从薛洋断臂处喷涌出来的。然而薛洋的人影却不见了。蓝忘机走了过来，魏无羡道：“掘墓人。”薛洋已被碧晨命中要害，而且失了一臂，看着出血量必死无疑，不可能还有多余的精力和灵力使用传送符。蓝忘机微一颔首道：“我刺中那掘墓人三剑，正可生擒，孰料大批走尸来袭，叫他拖走。”魏无羡凝然道：“那掘墓人身已中箭，却不惜再大耗灵力也要带走薛洋的尸体，怕是他也识得薛洋，知道他的底细。带走薛洋的尸体是为了搜查他身上有没有阴虎符。”传闻薛洋被金光瑶清理之后，阴虎符便已丢失不知所踪，但如今看来，阴虎符九成就在薛洋身上。一城里聚居着成千上万只活尸、走尸，甚至凶尸，单凭尸毒粉或刺炉钉恐怕难以控制，只有阴虎符才能解释薛洋为什么能任意号令他们使之言听计从、前赴后继的攻击。薛洋这种多疑又狡猾的人，一定不会把阴虎符安置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，藏在身上，时时刻刻都能碰到才有安全感。掘墓人带走了他的尸体，差不多就等于带走了阴虎符。此事非同小可，魏无羡语气凝重：“事已至此，只能期望薛洋复原的那枚阴虎符威力有限了。”这时蓝忘机轻轻抛了一样东西给他，魏无羡顺手接住。“什么？”蓝忘机道。“右手。” 蓝忘机抛来的是一只崭新的风恶乾坤袋。魏无羡这才想起来入义城的目的，精神一振。好兄弟的右手。在掘墓人、走尸群、迷离妖物的重重障碍下，蓝忘机竟然还抽空顺利找出了尸体的右手。魏无羡心服口服，大力吹捧道： 不愧是寒光君，如此咱们就又抢先一步了。 只可惜不是头颅，我还想看看好兄弟长啥样呢， 不过也快了。 宋兰呢？薛洋的尸体消失之后，白雾流动的速度变快，似乎有些稀薄了，事物也不是那么困难了。正因为如此，魏无羡也忽然发现宋兰不见了。原先他躺的地方只有温宁还蹲在地上，正呆呆地望着这边。蓝忘机把手放到了刚刚收入鞘中的碧尘剑柄上。魏无羡道： 没事，不必警惕。宋兰，就是刚才那具凶尸，他应该没有攻击意图了，不然温宁不会不示警的。 大概是他神智已经回来，自己走了。魏无羡轻轻吹了一声哨子，温宁低头站起身，闻声退走，身影在白雾中消失无踪了。锁链拖地之声逐渐远去，蓝忘机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平静地道： 走吧。他们正准备迈开步子，忽然魏无羡道：等等。 他在血泊之中看到了一样孤零零的东西，一只被斩下来的左手，四根手指紧紧握着，缺了一根小指。这只手的拳头握得非常紧，魏无羡蹲下身来，用足了力气才一根一根地掰开来。掰开后发现掌心里握着一颗小小的糖，这颗糖微微发黑，一定不能吃了，被握得太紧，已经有些碎了。魏无羡和蓝忘机一起回到义庄，大门是打开的，果然宋兰就站在小星辰躺的那具棺材旁，正低头望着里面。朱明世家子弟都拔出了剑，在一旁挤成一团，警惕地盯着这具方才袭击过他们的凶尸。见魏无羡和蓝忘机回来，如蒙大赦，却又不敢大叫，好像生怕惊醒或者激怒了宋兰。魏无羡抬脚迈入义庄，为蓝忘机介绍道： 宋兰，宋子琛道长。 站在关边的宋兰抬起头，目光转向他们。蓝忘机轻提衣摆，姿势金雅地迈过了高高的门槛，微微颔首。宋兰神智记忆恢复，瞳仁也落了下来，眼眶中是一对清明的黑眼睛。这双本属于小星辰的眼睛里满是无可言述的悲伤。于是不必再追问什么，魏无羡便知道了。在被薛洋做成凶尸驱使的这段时间里，他什么都看到了，也什么都记得。再追问，再多说，也只是徒增无奈和痛苦而已。沉默片刻，魏无羡拿出两只一样瘦小的锁灵囊，递给宋兰： 小星辰道长和阿金姑娘。 虽然阿金非常害怕薛洋，但是在刚才他还是紧紧地跟着这个亲手残杀了他的凶手，让他甩不掉躲不了，直到他被碧尘一剑穿胸得到了报应。阿晶被薛洋一张歹毒的符咒拍得几乎魂飞魄散，魏无羡东捡西凑，使尽浑身解数，好不容易才捡回来一些，现在碎得七零八落，也和小星辰差不多了。两团虚弱的魂魄各自蜷缩在一只锁灵囊里，仿佛稍微用力的一撞就会撞散在袋子里。宋兰双手微微发抖，接了过来，将他们托在手掌心上，连提着穗子都不敢，生怕晃坏了。魏无羡道： 宋道长， 小星辰道长的尸体，你打算怎么办？ 宋兰一只手小心地捧着那两只锁灵囊，另一只手抽出符血，在地上写了两行字：尸体火化，魂魄安养。小星辰的魂碎成这样，肯定是再回不到身体上了。尸体火化了也好，这具身体散去，只留下纯净的魂魄慢慢安养，或许有朝一日还可重归于世。魏无羡点点头，又道：今后你打算如何？ 宋兰写道：赴霜华，行世路，一同星辰，除魔奸邪。 顿了顿，又写道：待他醒来，说对不起，错不在你。 这是宋兰生前没能对小星辰说出来的话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